落雨哦， 系啊，大家我相信今日全日都睇住窗外面，春雨绵绵啊，咁啊全日都落雨。天文台嘅朋友都话俾我哋听，而家落紧雨噃。预测咧今晚都系落雨嘅，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明晚咧，即系晚间咧及明早咧清凉嘅，最低气温就大约17度啫。日间咧骤雨会减少嘅，最高气温咧大约系21度到啦。好啦，咁啊，而家系17度咧，真系凉凉地。不过湿度系好高，93%，因为出边落雨。咁诶，请大家保重啊，因为咧唔好以为哎呀好热啊，好夏天啊呢几日，突然间咧着少咗衫，或者淋湿咗雨，咁就唔好啦。揸车嘅朋友特别要小心啦，因为头先揸车翻嚟都反晒光啊条路，咁要比较集中精神会好啲嘅。欢迎大家来到二千名歌再重聚。大家好，我是欧不欧欧瑞强。今日好开心啦，又可以同两位好拍档共聚。因为今天是星期一九点钟新闻报道后，我哋就一路到12点现场直播。弹紧钢琴嘅系阿 Vince 泳师，仲有阿坚哥 on keyboard。呢一只歌咧，或者下一只歌咧，再下几只歌咧，可能都系揾翻啲落雨嘅歌咯，因为咁样先至即兴啊嘛。咁同埋落雨咧，唔系咁大件事嘅，唔一定系坏事嚟嘅，有时都几浪漫嘅。雨聚满天上结浮云，像看街上那人群，俯瞰逐尘，听骤雨不断到凌晨。滴去窗上那微尘，似是泪痕。雨下过不断到凌晨，尽去街上那泥尘，洗去逐尘。随着那夜里的静悄而行，雨片洒不断，尘埃污染随着雨声洗，令空气顿觉清爽，悠然视觉尽明亮，如换过衣裳。愿听骤雨不断到黎明，换你心内那柔情，引发共鸣。随着那渐散的暮雨重现，新景象，尘埃污染随着雨声洗，令都市顿觉舒畅，悠然视觉尽明亮，而换过衣裳。愿见骤雨不断到黎明，换你心内那柔情，引发共鸣。雨声尽听，雨声尽听。 歌名叫做雨啊，咁只歌都啱而家嘅，因为原装正版咧，英文歌叫做A summer song， 一隻夏天的歌。咁但系夏天就多少都会落雨啦。不过落啲雨上嚟就唔乞人憎，唔会满个泥扮嗰天，好清新愉快嘅一首歌。雨啊 ，rain。不如咁啊，我哋阿 Vince， 我哋今日既然咧就遇到今年都唔系落好多雨。咁尤其是呢排咧都好热啦，吓有太阳啦。就唱雨的歌啦，因为雨呢有时都好舒服嘅，尤其是喺屋企喺个房嗰度，或者揸住个车淋到雨好舒服，听一下一啲轻松愉快嘅春雨绵绵嘅歌。 係啦，咁啊呢一个呢就係讲緊呢，落雨嘅时候呢你送你另一半返屋企，然之后就会唔捨得落车啦，因为太大雨嘛。 有啲咁嘅歌 有。 有嘅。 啊，有我试啊试过好多次啦，听就好似在雨中都系呢一只啦。在雨中我送过你，一阵间唱。 好啊，啊 浪漫。 呢、這个雨夜的浪漫。 哦，呢只系人都识跟住唱啦。落雨是不是很浪漫呢？如果好像刚才你这样说，刚刚送对方回家，不肯离开的车，或者不肯上楼那些，经常你经过这些街都会见到这些情景的。 即系总之两一男一女咁样企喺度唔愿喐咁样，唔怕雨揼嘅，将担住把遮咁。 又黐埋啲啦。 啊，越嚟越近，因为其实雨夜咧，令到好多恋人们咧，或者未系恋人们咧，变成咗恋人。啊，因为一把遮，得一把遮咋咁？咦，好细把喎，你介唔介意啊？唔介意。啊，买啲啦，买啲啦，跟住揼湿啊，揼湿啊，咁样，即系嗰停啦。即系而家啲遮又细把啦，系嘛？嗰啲咩缩骨遮啦，唔方大把，咁又造就咗好多机会，唔错。但系我而家又谂起一只刘宇哥咧，系我由细中意嘅。初初细个嘅时候去睇呢出电影啦，已经即系出电影个男女男主角我就好中意嘅，两个男主角都系大明星。咁第只歌嗰个背景咧，有啲牛仔嚟嘅，即系啲 cowboy 嘅。咁但系咧最吸引我嘅咧就系呢只歌啦，只主题曲。佢又唔系骑住马嘅，佢骑住踩住个单车，咁啊载住个。头先你嗰架车唔知咩车啦，跑车啦可能。咁但系而家呢个单车都系载住个女主角嘅，一架单车。个女主角仲要坐喺前边嘅，唔系坐喺后边嗰啲，即系跌咗唔会嘅。呢只歌咧就系《神枪手与智多星》啊，即系嗰只叫做Butch Cassidy and the Sundance Kid 嘅主题曲，叫做《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and just like the guy whose feet are too big for his bed， nothing seems to fit。Those raindrops are falling on my head, they keep falling. So I just did me some talking to the sun. And I said I didn't like the way he got things done. Sleeping on the job, those raindrops are falling on my head, they keep falling. But there's one thing I know.The blues they send to meet me won't defeat me. It won't be long till happiness steps up to greet me. Oh,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but that doesn't mean my eyes will soon be turning red. Crying's not for me, 'cause I'm never gonna stop the rain by complaining, because I'm free. 'Cause I'm free. It won't be long till happiness steps up to greet me.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but that doesn't mean my eyes will soon be turning red. Crying's not for me, 'cause I'm never gonna stop the rain by complaining, because I'm free. Nothing's worrying me, nothing's worrying me, nothing's worrying me.Me. 喂，这个歌咧，即系连前奏咧、尾奏咧都好听嘅人。啊，Vince呢个咧就系我介绍俾你嗰个作曲家叫做 Burt Bacharach， 佢作噶啦，系啦，又系即系 Close to You 嗰、那个，好多歌都好好听，同埋好襟听嘅佢呢个。咁原本嗰个歌手咧叫 B.J. Thomas， 大家都唔系好熟佢，不过就系唱咗呢一只最出名嘅歌，叫做啊有啲雨吓滴喺我个头度，不过我好开心，因为我而家要踩住个单车，坐住个女朋友咁样喺度喺度郊游，几开心。叫做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啊 ，By the way， 嗰个男主角咧踩单车嗰个叫做保罗纽曼啊，未听过咧？ 未。 Paul Newman 听过未？ 好似有啲印象 啊！呢、這个犀利，你查翻下，真系以前后生就好靓仔，好有魅力嗰啲，即系唔系油头粉面嗰啲，做嗰啲戏咧真系出出都好睇啊！另外一个男主角咧就系罗伯列夫，听过啦啩 ？Robert Redford， 哇！以前系靓仔英俊嘅代言，即系等于一个等号嘅，即系佢系一个 即系如果你话讲靓仔，佢就系罗伯列夫啦，咁样即系咁，即系郭一婷。以前嗰啲明星咧就好有明星味嘅，不过咧最重要咧就系啲歌咧比较真系比嗰啲明星嗰、那个流传嘅韧力咧嘅程度咧仲远过啲真人，一定嘅。你几大明星咧，佢都会即消失，即系巨星陨落啊，或者消失喺乐坛啊，消失喺个影坛啊。但系啲歌咧就真系好奇怪，永远都唔会。即如果你成为咗经典歌咧，我谂即系一个世纪落去，可能都有人识呢只歌都未定啊，都未定。所以我成日都话要将呢啲歌咧一路传承落去。我揾只传承嘅歌嚟听下。 呢一隻是陈慧娴的一首，我觉得都应该没有千千阙歌那么 hit 了，但是这首都曾经有 plug 过的，就是今天夜里总下雨。 哦，今晚有没有落紧？落紧啦，我出边 有啊， 都有啊。 我是出到门口才知道落雨。 哇，你都好好好咩？好不理世事、啊。 唔係，我都知道有 成日噶啦。你我知道你成日喺眼喺屋企瞓覺。 唔係，我知道有少少雨，但我唔知咁大雨咯。 哦 ，OK， 淘大雨冇嚟啊，就翻咗大陸嘅可能。 曾是知心有共你的情意，从未变异，凭无尽的真挚令这生。无怀疑，寻获意义。当天分开，心里记住，一生知己不太多。我说，愉快些再遇，彼此早倾诉着两心尽处。想起初中的圣诞树，一起散步中看书。我俩胡说恋。际遇，一起挽手呼啸在山中避雨。沉闷中的你共我的情人，平静接近，完全是他声线令你心和灵魂同样震撼。怎么仿佛不再记住，一生知己不太多。你却愿上演这故事，今天这一封信愿我宽恕，怎么给他双眼摄住，怎么甘心伤我心。你说愿我摆脱往事，今天你可知道夜里总下雨。情人还是放任，怎么仿佛心里记住，一生知己不太多。你却愿上演这故事，今天这封信愿我宽恕，怎么给他双眼摄住，怎么甘心伤我心。你说愿我摆脱往事，今天你可知道夜里总下雨。你说愿我摆脱往事，今天你可知道夜里总下雨。 今天夜里总下雨， 是啊，这首歌都有点难度。佢難係咧，因為你知道咧拍子咧三拍咧，咁啊等於三個一拍啦，咁然後就可以除咗兩個半拍啦，每一拍，咁所以咧三拍嘅歌就等於有六個半拍係咪？咁但係咧，我哋有另外一隻嘅 六拍八。 系啦，六拍八咧都系六个半拍嘅。咁啊，呢一首歌咧喺开头嘅时候咧，就将呢个三个嘅六拍就变咗三组，就两个半拍咧，咁就一组咁样。咁但系去到副歌嘅时候咧，就变咗三个半拍咧为之一组啊，系嘛？所以咧有少少咧好难转嘅感觉嘅， 有啲挑战性。 系啊， 系啊。对于行内人好似你咁咧，就好好玩啊。 系。 对于一般嘅听众咧，可能就。咦，乜咁嘅？所以唔系好 hit。新朋友再见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亚冠杯 J 组赛事，港超联杰志2-2逼和日职联嘅神户胜利船，成为首支晋级亚冠十六强嘅香港球队。两队上半场各入一球12码，踢成1-1完半场。神户下半场换入多名主将，包括日本国脚大壁勇也同埋武藤加纪。去到87分钟，武藤加纪接应右路开出嘅角球，冲顶破网，再度领先2-1。杰志中场巴尔拿喺补时阶段接应左路角球顶入，追成2-2平手。虽然巴尔拿之后两黄一红被逐，仍然无阻杰志取得重要嘅一分。杰志四战得7分，排小组第二，成为东亚区5个小组嘅3支最佳次名球队之一，晋身亚冠16强。行政长官选举将会在今个月8日举行。警方话，为加强各前线警务单位之间嘅协作同部署能力，今日特意调配各个反恐部队喺湾仔会展一带同多个港铁站进行不定时高姿态联合反恐巡逻，制定相关应变计划，确保选举安全进行。警方调配的单位包括机场特警组、反恐特勤队、铁路应变部队和俗称飞虎队的特别任务连。今日是5.1国际劳动节，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现届政府就加强劳工保障和修改法例的工作可以算是历届以来最广、最繁忙和成果丰硕的一届。他预期下个月公布的平均失业率极大可能会下降。工联会要求新一届政府坚定取消强积金对冲的决心，以及带头取消外判制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首都基辅会见到访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波洛西。波洛西是仅次于副总统的第二顺位总统，亦都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访问乌克兰的最高级别美国政要。泽连斯基感谢代表团发出美国、美国人和国会强烈支持乌克兰的信号，又说美国是在反对俄罗斯侵略的战争中大力支持基辅的领导者，感谢美国协助维护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波洛西说，到访是为了感谢泽连斯基为自由和所有人而战，承诺在战争结束前都会一直在乌克兰身边。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晚间同听朝早清凉，最低气温大约17度，日间骤雨减少，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天色大致良好，今个星期后期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7A班戏剧组疫后全新再续，5个剧目，1个舞台。 当你看到天上星星，我们抬头看见的星空，全都是宇宙的历史。 人类由始至终都在追寻神秘的宇宙，而《宇宙的琴弦》这本书 布莱恩伯格，他对于这个宇宙提出了一种超弦的理论。他假设宇宙中有好像琴弦的东西，而宇宙就是某一种琴弦所震动而产生的。 唔该晒文字再做七剧目五嘅导演兼编剧苏玉辉。 除咗当你看到天上星星呢个剧目之外，另外仲有四个剧目：演员的自我修养第七章单位与任务。 演员的自我修养，演员的圣经。咁到底边一本先至系正版呢？ 剧目二浮游， 浮游。我哋喺呢一个世界浮游，究竟我系生活喺呢一度，定系嗰一度，定系完全你见唔到我嘅地方呢？ 剧目三，我十岁离婚， 我要离婚，因为我系一个女人。点解？因为我已经系一个女人，就算我只系得十岁。 至于剧目四，植物说，想同大家探讨一下，如果食肉系有罪嘅，食植物。是不是都有罪呢？ 文字再做七，演出日期5月27、28日晚8点，5月28、29日下午3点，演出地点葵青剧院黑盒剧场。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不清看不清，命运中不安定，让巨浪叠着震荡，也许不可以沉静。数不清看不清，幸运星不可应，命运越是冷酷，也许将一切也太辛苦，走过的总带着遗憾，在目标岁月里，没有相信过一切早应。风的声，雨的声，让疾风披我命，让热汗滴着信念，也许可抵抗冷清。讲不清，说不清，没问天，不怨命，但现在越是冷静，已不想漂泊无定。没有关系， 不想漂泊无定，没有关系。 时间到了九点差不多四十分了，打八了，又继续落雨了，难得的嘛，因为不是日日都有雨落。咁啱星期日落雨呢，我哋就突然间呢会喺个音乐思潮嗰度呢就会掀起咗好多下雨嘅歌，因为落雨呢好多款㗎嘛。係咪头先嗰个唔知道你识唔识呢，风声雨声呀叫做。好耐啦，啲黑胶唱片嚟嘅。 好，我简直头先一听我哋都就问一下，咦 呢个咩歌嚟嘅呢， 边个嚟㗎， 係咪我觉得係有啲似你嘅，但不过又唔肯定。 又唔肯定。 唔係咁，即係做咗咁多唱片呢，咁有时都会试下一啲即係唔係典型嘅即係自己啦。咁譬如话有时呢一隻呢去到一个新嘅唱片公司嘅时候呢，就即係试下一啲咦落雨落得行啲，唔好淨係毛毛细雨啦。 同埋劲高音喎。 我其实是很高音的人来的嘛，我讲过很多次。 是。 但是呢我最近这么多年呢就喜欢唱一些中低音。即是等于现在讲嘢呢我都不喜欢很大力的。抒情一点好听一点。舒服一点。不过当年年轻的嘛。风声雨声呢就真的不如这样。现在我们回来浪漫一点的毛毛雨啦，或者落着细细的雨啦。最重要呢你落咩雨都假嘅。最紧要有我哋两个人用一把遮。一把遮两个人用。刘家昌、尤雅合唱嘅歌。两师徒嘅歌。刘家昌系师傅，尤雅系佢学生。学生先啦可。 在雨中我送过你。 在夜里我唤过你， 在春天我拥有你， 在冬季我离开你， 有相聚也有分离， 人生本是一出戏， 有欢笑也有哭泣， 不知谁能躲得过去。你说人生眼里我没有意义，你说人生有余我不言，只有默默地承受这一切，享受数不尽的春来冬去。你说人生眼里我没有意义，你说人生有余我不言语，只有默默承受这一切，承受数不尽的春来冬去。在雨中我送过你，在春天我拥有你， 在冬季我离开你， 有相聚也有分离， 人生本是一出戏， 有欢笑也有哭泣，不知谁能躲得过去。你说人生眼里我没有意义，你说人生有余我不言语，只有默默地承受这一切， 乘着数不尽的春来冬去。你说人生远离我没有意义，你说人生忧郁我不言语，只有默默地承受这一切，承受数不尽的春来冬去。 在雨中，原本的呢个歌咧就系刘家昌同埋尤雅啦。咁大家都知道刘家昌咧就即系以前嘅即系七十年代台湾国语时代曲嘅教父啦。点解叫佢做教父呢？因为佢作好多好流行嘅歌啦，譬如《往事只能回味》啊，等等等等。咁亦都除咗作曲咧，都培养咗好多徒弟啊。咁甚至乎譬如恩妮咧都系跟佢， 系啊， 系尤雅就当然系啦， 好犀利， 打咗好多个嘅，咁所以佢就即系我哋叫佢做即系乐坛教父咁。好，咁在雨中嘅当年系一只即系男女对唱嘅歌啦。咁喺嗰个年代咧，我记得咧即系嗰啲喺台湾过嚟又好，或者香港唱时代曲嘅也好，甚至去到啲欧美啊，去到美加啊，啲华埠嗰啲表演咧，呢只歌都好流行。因为咧，阿坚就会清楚啲啦，即系佢啲所谓嗰啲叫做登台咧，登台同普通做演唱会系唔同嘅，你明唔明啊？阿 Vincent 你实知啦，即系登台咧，以前我哋呢个 term 咧，系直情去出外表演先叫登台嘅。 系啊系。 喺香港我哋唔叫登台嘅，唔知点解咁啊，當然咧，去到登台咧，就多數係點咧？就一邊個做主角都好啦，或者兩個冇做主角，但大家一齊做主角啦。多數係一男一女噶嘛，咁你去登台，梗係一男一女好睇啲啊。咁你歌咧，所以一定要選一啲男女對唱嘅歌嘅。當然又要流行啦。咁啊，呢只歌咧就係其中嘅熱門嚟嘅。 應該都係。 係啦，我都憑呢只歌咧都賺過錢。其实我以前不懂唱这首歌的，咁佢对方要求噶嘛，我觉得好容易，你俾我听两次就识噶呢啲，系好容易接受啊嘛，系咪？即系刘家昌嗰啲歌嘅特点咧， 个 melody 易入， 永远都系好容易嘅， 入脑。 同埋仲有一个特点咧，就系呢只已经系算最长噶啦。你试下嗰啲咩嘢千言万语啊，咩嗰啲，佢真系几句就完噶啦。嗰啲海鸥啊咩嗰啲啦，得即系全只歌得几句歌，可能佢都懒。 所以就容易背歌词， 好容易啊，唔使背嘅，好快嘅，即系差唔多即刻学即刻识噶啦，好短嘅嗰啲歌通常，咁同埋好真系呢个系时代曲或者系即系时代流行曲嘅一啲特色，太深咧，大家唔识跟，即系入唔到脑，你明唔明啊？即系越浅咧，但系要做得好听咧，越浅越好听咧，就最难嘅。好，咁去翻个年代啦，边时？ 系啊，咁啊，你讲起啊，即系嗰啲国语时代曲啦，咁我谂起咧，青山哥哥咧就成日咧都会唱呢首嘅，即系如果话登台歌，我谂呢 犀利啦， 一定系佢其中一首啦。 咩其中啊？佢嘅代表作嚟噶， 系咪啊？ 即系你记得啦，我一定话要你唱咧，点解咧？我想有另外一啲感觉。你记得青山大哥咧，坐喺我呢度两次定三次都唔记得咗。你咪得啊！你有份弹啦， 有弹过 啊！你真系都算做咩噶？唔系讲笑嘅，即系呢啲经典人咧，你唔系咁样撞到咧，你未必即系会同佢合作到，因为佢其实已经系开始半退休， 系 咁啊，更加难得啦。但系佢当年咧，直情佢嘅花名就叫做宝岛歌王咯，真系歌王嚟嘅，冇得倾嘅，又靓仔， 我第一次 最紅的 number one 嚟嘅。 我第一次聽佢唱即係 live 嚟香港演唱會啦，咁啊有幸即係做佢嘅 band 啦，哇已經俾佢把聲迷上咗。佢嗰陣時已經超過70歲，但係把聲依然都係好好聽。 哦，哇！如果你聽過佢30-40歲嗰陣咧，真係萬千歌迷。好，咁佢嘅代表作當然就係呢一首啦， 《淚的小雨》。 小雨啦，先生嘅代表作，但系亦都系邓丽君嘅代表作嚟嘅。邓丽君都成日唱嘅，但我而家都喺度谂紧，我好少唔记得噶啦，真系开始唔记得。 究竟 边个系原唱咧？因为呢只系日本歌嚟， 定系佢哋两个都唔系咧？会唔会咧？ 有日本歌嚟嘅。咁但系如果你日本歌咧，就邓丽君就会机会大啲。因为邓丽君去日本发展嘅时候咧，佢就 唱了很多日本歌，而且他将他唱过那些他的自己的日本歌呢回到香港呢就将他全部变晒中文呢，咁出咗好多集嗰啲叫做《岛国之情歌》，哇冇得顶， 好好听， 全部都系日本歌，但系全部系佢唱过嘅，好好听，到咗而家咧仲系即系好回味啦。咁讲起嗰个年代咧，好多落雨歌嘅，唔知系以前风风雨雨啊，亦话大家可以啊，除落雨之嘛，逆来顺受啊。香港落雨会唔会谂起家乡嘅雨？谂起。禅前旧燕，佢嘅故乡嗰间屋有燕子窝，会唔会俾啲雨搭亲呢？佢屋企个两老唔知点呢？写翻封家书翻去问候一下先。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一句平常的体寄语，令我快慰，心里满是暖意，犹如令我置身纷飞里。重提到家中先前旧燕，重回旧里家中居。信中写到家乡的雨，滴滴细雨话儿时，问我有否记挂旧燕子，家乡的细雨。入我眼里，心里满是歉意，繁忙闹市看不到喜欢的雨，难忘记我学牛郎的父辈，童谣万唱一家欢喜，母亲的笑深深记，望着这信里儿睡，念到故乡两老，愿似燕子家乡飞去。一句平常的体寄语，令我快慰，心里满是暖意，犹如令我置身春晖里。重提到家中前线旧燕，重回旧里家中。信中写到家乡的雨，滴滴细雨话儿时，问我有否记挂旧燕子，家乡的细雨。 系嗰个年代。好多人都离乡别井，由家乡嚟到香港谋福利，咁所以真系

半杯酒，你我醉了，继续缠绵。夜夜你要告别，喂喂你要退后，一把雨伞。 落雨啊嘛，系啊，而家系落紧雨噶。天文台嘅朋友话俾我哋听咧，本港地区今晚同埋明日嘅天气预测咧就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晚间及明早咧清凉，最低气温大约系17度，而日间咧骤雨会减少，最高气温会升到21度啫。跟住咧就吹和缓至清劲嘅北风，初时离岸地区吹强风。咁啊，展望咧就随后数日天色大致良好，本周后期。日间炎热，一两日到啦吓，应该都就嚟会雨过天青噶啦。咁头先嗰只歌咧，亦都系最近咧，唔知边个我哋个监制咧，搵翻晒呢啲黑胶旧碟出嚟。以前落雨噶呢只歌，识唔识啊？ 我识啊，呢只我系第一只买你嘅一个。是不是叫精选碟呢？ 哦， 入面呢我是最有印象反而是这首歌的。 噔噔噔噔噔，很有趣的，这个叫楼下的雨伞。咁即是一早呢，即是有好多隻歌都是讲楼下的雨伞的。嗯，有好像张国荣有一隻歌又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好耐的，这隻一定是耐过它。咁我都好得意咯！以前我錄呢只歌嘅時候，咦，都幾得意喎！即係我好少用呢一種音樂節奏啊，咁都係隔翻嘅年紀啊，真嘅當年。OK， 有機會我哋喺演唱會度玩呢只歌啊，兼好嘛？我哋用你嗰啲節奏係最好嘅啊，尤其是嗰啲 keyboard 嗰啲音響咧，係要做到嗰種神髓嘅得意嘅效果。好，咁讲起落雨呢，如果讲起黑胶唱片最怀旧呢，最啊，即对我自己嚟讲呢，唔係话只係唱我啲歌，而係我都係唱外国嘅歌嘅。以前有一对乐队叫做 The Prodigy Child， 意思呢即係一个希腊神话里面呢有一个神呢就係专管爱情嘅。爱情嗰个神就叫做 Prodigy。咁我哋呢就係呢个爱神嘅仔女。歌名就叫做 Rain and Tears。 咁究竟好似好多歌话斋，究竟落雨嘅时候你满面系泪痕啦，亦系雨水呢？落雨可以遮掩到雨水嘅。 Rain and Tears all the same, but in the sun you've got to play the game. When you cryIn winter time, you can pretend it's nothing but the rain. How many times I've seen tears coming from your blue eyes. Rain and tears all the same, but inThe sun, you've got to play the game. For in my heart, there'll never be a sun, rain and tears, all the same, but in the sun, you've got to play the game. 这个歌就是叫做泪水和雨水，可以混合的，落雨的时候流泪没人会知道的。因为这首歌多谢 Vince 弹了一个这么有memory 这么有回忆的前奏，令到我回到以前，因为没有一首歌是一样的前奏的，一弹那些旋律，哎呀，我真的想起当年，因为这首歌就比较所有我的歌都先的，因为是第一只碟，第一只的英文唱片里面的第一只领衔歌曲，就是将这只歌呢摆上个流行榜那里，叫做 Rain and Tears。 好，那天使你就得天独厚的， 为什么 年纪呢就不大的，啊，但是识那些歌呢就好旧嘅， 都好犀利。 但系我好中意嘅地方咧，就系我哋二千岭歌嘅特点咧，就系你将乜嘢年代嘅歌都好啦，你变成咗我哋嘅风格。现时嘅就喺呢一秒钟嗰度咧，用而家 live 嘅音乐演绎出嚟，系截然不同。几旧嘅歌都会变成历久常新，尤其是男仔嘅歌变咗女仔唱，又唔同咗噶嘛，系咪啊？有个新意嘅。 这个烟雨凄迷， 等我一路引导一下陈百强的歌。现在大家 imagine 一下，试想一下今天的天气，望在窗外边，是不是跟这首歌的景象好像很衬呢？这首歌叫做烟雨凄迷，陈百强的旧歌，是他的往事。 一天一天叠成陌生与悔恨，终于默然遥远，难再近。烟雨凄迷， 成陌生与悔恨，终于默然遥远，难再近，烟雨凄迷，伴我独行，奋动街头，你似梦幻般飘近，捉紧你呼吸之 剛才一路聽的時候都會有些不同的感覺啦，當然聽 Danny 的唱片有很懷舊的感覺。但是我們二千靚歌很有趣的，是現場直播的現有的音樂，以前未發生過的。因為從來或者我們譬如阿堅啊，你們做了那麼多年的音樂，任何的演唱會哇以千計，但是每一次同一隻歌的演奏，不同的歌手唱或者不同的環境都有一種新鮮的感覺，所以呢我很喜歡把一些經典的靚歌用現在的這一刻的感覺去演繹。譬如這些歌呢以前呢就大 band 有顧家輝在後面一隊很大可能六搖大樂隊，可能在電視台，可能在印尼的演唱會，但這些歌真的寫得好，無論曲無論詞，再加上当年那些劇集有个故事做背景，唱一些歌上来就真的很 dramatic， 很有戏剧效果。不过我今晚呢 Vince， 我们可不可以用一些不知什么风格我都不懂，用很抒情很随意的方法去演绎春雨幻道。 江湖了断，情情怨怨消失春雨里，明明离离灭却弯道边，独剩凄风吹冷干灯，陪伴那春雨勿念念。 被大雨遮掩你未闻。 又是另外一首向舒怀填词的歌，都是谭咏麟原唱的。一路落雨，哇，由九点钟落雨落到十点半，当然雨仲未停，一路会落到十二点都未停。一阵间新闻之后，我哋继续将一啲风风雨雨嘅歌带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五一劳动节，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发表文章说，虽然距离本届政府任期完结只有两个月，但支援劳工的工作有增无减，继续多项工作，包括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会尽快处理临时失业支援计划和保就业计划的申请，全力争取立法会在6月30号之前通过取消强积金对冲条例草案，向立法会提交关于破产欠薪保障基金和调整商业登记证征费率的法例修订建议，以及向立法会提交加强职安健罚则的条例草案。林郑月娥形容本届政府在劳工权益交出了一张亮丽的成绩表，2019年1月起实施五日法定侍产假，2020年12月起将法定产假由10星期延长至14个星期，去年7月修订雇佣条例，逐步将法定假日由12日增加至17日等。疫苗通行证第二阶段寻日实施，当局寻日巡查超过480个餐饮处所和120几间其他处所，食环处向涉嫌违反规定的21间餐饮处所负责人展开检控程序，当中6宗和佩戴口罩有关，6宗涉及台之间的距离或分隔情况，5宗涉及需确保顾客扫描安心出行场所二维码。食环署亦都向5名涉嫌违反扫描安心出行场所二维码规定的顾客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警方向一间餐饮处所内进行麻雀活动的18名人士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欧盟据报有意在年底前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因应俄罗斯出兵乌克兰，欧盟正是商讨对俄实施第六轮制裁。路透社报道，除了石油禁令之外，制裁亦都可能涉及更多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银行，以及更多个人和公司。欧盟的制裁措施需要得到全部成员国支持。有欧盟外交官说，作为俄罗斯石油最大买家之一的德国，似乎愿意在年底前停止进口，但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和斯洛伐克等国家态度较为审慎，担心会对石油价格造成影响。美国总统拜登重拾传统，在白宫传媒晚宴上发言，是时隔6年再度有现任总统出席。晚宴当地星期六晚在华盛顿一间酒店举行，超过2500人获邀出席。因应华盛顿近日疫情回升，主办单位要求出席者接受新冠病毒检测。虽然拜登出席晚宴，但未有留低用膳。拜登在发言中提到俄乌冲突，向在采访冲突期间遇难的记者致敬，又重申国内外的民主和新闻自由正是面临挑战。白宫传媒晚宴自1921年开始举办，1924年开始邀请时任总统出席。晚宴过去两年因为疫情取消，至于同传媒关系欠佳的特朗普，在任总统期间拒绝出席。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晚间同听朝早清凉，最低气温大约17度，日间骤雨减少，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天色大致良好，今个星期后期日间炎热。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 9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叶柏强医生， 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浪人剧场自成立以来，一直专注改编香港文学为剧场演出。踏入第16个年头，他们作出新尝试，首次改编外国长篇小说。 过去我们都侧重在改编香港文学，其实都储了一定的成果。这个成果我觉得可以进行一个转化，指向一些外国的文学，又或者是一些我自己很喜欢的外国文学。 唔该晒舞台剧《缅甸岁月》嘅导演、改编兼舞台设计，亦都系浪人剧场艺术总监谭孔文。点解会拣呢一本小说作为第一次嘅改编呢？ 《缅甸岁月》咧，其实系 George Orwell 以佢呢个笔名嘅第一本嘅虚构小说。佢喺佢青年嘅时候咧，就曾经去过缅甸生活咗5年。咁喺呢个5年嘅生活里边咧，佢得到一啲感觉。他对于当时缅甸的殖民地，或者是对于当时缅甸人的生活状况都有所启发，所以他在30几岁的时候就用 George Orwell 的笔名就写了《缅甸岁月》。 乔治奥威尔名著好多，点解会拣《缅甸岁月》呢？ 大家去认识佢咧，都系1984同《动物农庄》啦。咁但系其实我自己觉得咧，《缅甸岁月》咧系佢成个文学基础嘅一个根基啦，又或者佢成个叫精神嘅源头。咁我觉得可以尝试去理解佢呢一个小说，将佢变成剧场之后，除了去感受佢嘅故事之外咧，咁亦都系去感受佢一啲思想点样喺缅甸里面生根或者走出嚟咯。 浪人剧场《缅甸岁月》演出日期5月13、14晚上8点，5月14、15下昼3点喺香港文化中心剧场上演。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下雨了，看到大家嘛都在跑，啪啪啪啪啪，计程车他们的生意是特别好， 离谱钱赚不到， 哗啦啦啦啦，淋湿了好多人脸上嘛吸去了笑，无奈何望着天叹叹气抱好头摇，感觉天色不对，最好把雨伞带好，不要等雨来了见你又躲又跑， 哈哈， 轰隆隆隆隆打雷了，胆小的人都不敢跑， 哈哈， 无奈何望着天叹叹气把头摇，啦啦，下雨了，看到大家嘛都在跑，啪啪啪啪啪，计程车他们的生意是特别好， 你有钱赚不到， 哗啦啦啦啦，淋湿了好多人脸上嘛吸去了笑，无奈何望着天叹叹气把头摇，感觉天色不对，最好把雨伞带好，不要等雨来了见你又躲又跑， 哈哈， 轰隆隆隆隆打雷了，胆小的人都不敢跑， 哈哈， 无奈何望着天叹叹气把头摇， 觉天色不对，最好把雨伞带好，不要等雨来了嫌你又躲又跑。 哈哈， 轰隆隆隆隆大雷亮，胆小的人都不敢跑。 哈哈， 无奈何望着天，叹叹气把头摇，叹叹气把头摇，叹叹气把头摇， 叹叹气把头摇，哎，即系拧下拧下个头，点解接唔到的士咁解啊？几得意嘅一首真系城市民歌，非常之城市，因为原唱者咧，即系嗰阵咧，我哋香港都播好多，佢就叫做黄梦麟，即系唔系咩大歌星，不过咧，其实佢唱民歌嘅，咁就喺嗰阵即系大约系城市校园民歌兴起嘅时候咧，佢就其中一个有作有唱嘅民歌手啦，咁后来呢只歌咧就好多人都啊，费玉清有唱啊，刘文正有唱，个个都唱嘅，咁所以我都好耐之前咧，差唔多同佢嘅同时候，哇，好好听、啊，我都录啦，咁都识得佢嘅，咁啊喺台湾过嚟都系我哋见面啦，咁样，佢个名叫黄梦麟啊，歌名就系叫做《雨中即景》，即系好写实嘅一首城市民歌。好，翻嚟我哋继续落雨啊嘛！今晚我哋突然间即系因为撞到星期日嘅下雨天咧，又令到我哋可以好多音乐嘅思维合唱歌。我哋头先唱过《在雨中》啦， 系啊， 一直仲 hit 啲嘅，我都成日要唱男嗰个部分，因为我每一次喺台上面同阿汤宝如一合唱，呢个张学友又唔得闲噶嘛，等我嚟，等我嚟，等我嚟护住你。相思风雨中，不过当然啦，喺我哋二千靓歌，当然唔会喺台上面嗰种风格。我哋有 Vince 同埋阿坚哥。 难解百般愁，相知爱意浓， 情海变苍茫，痴心遇冷风， 纷飞各天涯，他朝可会相逢，是 漫漫路上珍重。 几相思风雨中， 啊，几痴心风雨中， 抱月去发春风云，爱最终愿你梦，恨满空守红尘多作弄，难解百般愁，相知爱意浓， 情海变苍茫，痴心如冷风， 纷飞各天涯， 但愿他日重逢， 夜漫漫路上珍重，寒夜里霜雪飘时， 但愿花 上珍重。 多谢两位， 好犀利啊！ 唉，多谢你个即系即刻作嘅 piano intro 同埋过门，真系犀利啊！阿堅哥阿 Vince 真係好 犀利， 佢個 intro 真係即刻作嘅噃， 即興 即興嘅。我哋今日我哋冇諗過係點樣唱呢只歌， 但係咧都唔容易嘅，又係你又將一首四拍嘅歌咧變成一首類似三拍係複二拍咁樣唱咧，都係好犀利嘅。 懷舊嘅 slow rock 暗對暗地 slow rock 嘅舞鼓嘅，因為好玩啊，咁誒都好啊，因為呢只咁熟嘅歌咧，因為個好處咧就係我哋冇卡拉 OK 框住我哋， 系啊！ 如果你有卡拉 OK， 你冇得搞啦， 冇得搞， 因为你一定要跟佢唱，系咪？甚至乎佢变色嘅时候，你就要唱。嗰啲歌词变色啊，变色龙嚟噶嘛？但系佢哋又成日都整到变得错咗嘅，所以我好怕睇嗰啲。 唔系，仲系一路变色一路慢啊！ 佢又慢又快噶， 系啊， 因为人造噶嘛嗰、那个。 系啊 ，OK。咁啊，相思风雨中之后咧，又落雨咁啊，呢度落到几时都唔介意嘅，原来落雨啫嘛，系有咩咁大不了咧？咁啊， 系啊，落到 Mondays 都唔惊啊。 系啦，咦系，真系，一阵间真系会落到 Monday 嘅， 真系 十二点嘟嘟嘟咁样录下嘟之后咧，就变咗系 Monday。 系啊， 好，讲起真系要啦，因为我都好中意 Carpenters， 最好每晚都有一首 Carpenters 都 OK 嘅。Monday, 星期一又落雨 Rainy days and Mondays. Talking to myself, I'm feeling low. Sometimes I like to quit. Never seems to fit. Hanging around, nothing to do but frown.Rainy days and Mondays always get me down. What I've got they used to call the blues. Nothing is really wrong. Feeling like I don't belong. Walking around some kind of lonely crowdRainy days and Mondays always get me down. Funny, but it seems I always wind up here with you. Nice to know somebody loves me. Funny, but it seems that is the only thing to do.Run and find the one who loves me. loves me. What I feel has come and gone before. Lonely to talk it out. We knew what it's all about. Heading around, nothing to do but from. Rainy days and Mondays always get me down. Funny, but it seems that is the only thing to do. Who loves me? What I feel has come and gone before. Lonely to talk it out. We know what it's all about. Heading around, nothing to do but from. Rainy days and Mondays. Get me down, hanging around, nothing to do but from. Rainy days and Mondays always get me down. Rainy days and Mondays， 有首中文的歌词真的写得好。郑国光老师说，雨就用情如丝去比，好像一条条丝那样，但是风呢吹过来就是风似剪。通常这些丝，这些情丝都是用剪，用铰剪一剪就断。当然是一首失恋歌，情难舍，情难断。灰色的天，灰色的雨，悠悠掀起几丝哀怨缠绵。情比如是，回忆那天，在雨中你哭过多少次，诚心悔改，但我心碎没法还原。我相信是缘分，逝去的爱不要它改变。为你挥挥手，一声珍重再见。情如丝，风似剪，情难舍，意难断。灰色的天，灰色的雨，悠悠掀起几丝哀怨缠绵。情比如丝，问你可会勾起一小串，但你知不知，爱的感觉是永远。 问你可会勾起一小串，但你知不知爱的感觉是永远。但你知不知爱的感觉是永

骤雨下，此时爱在一起。 骤雨中的阳光，乜当今日呢啲骤雨咧，慢慢会减退啦。天文台都提醒我哋话，随后几日咧天色大致良好嘅。咁啊，本周后期咧日间炎热添。咁啊，而家咧呢一两日咧就会系多云，间中有骤雨，晚间明早清凉，最低气温17度2，日间咧骤雨会减少啦，最高气温会升到21度。嗱，咁啊。不过今日咧，我哋就好突然咁啦吓，哇乜落雨？我今朝都有少少突然，哇真系落！我琴日都仲喺郊外喺度玩紧，咁突然间咧真系全日落雨，咁希望大家咧都喺雨中喺屋企又好，喺个车里边又好，一啲舒服嘅地方同我哋度过咗已经两个几小时啦。一路到12点，我哋依然都会继续落雨嘅。不过呢啲雨咧唔会揼亲人嘅。唔会好辛苦嘅，唔会湿身嘅。好，咁既然系雨啊，有啲咩雨嘅主题歌，我哋已经唱咗成十几只啦。 呢一首应该系今晚最新嘅，但系都应该接近20年前啦。 哦，都算新啦，对我哋嚟讲。 系啊，都算噶啦。 系啦， 系啊，呢个系一首国语嘅范晓萱嘅歌。 哇，范晓萱， 其实叫做 Rain 就系、 是，就系叫 Rain。 系啊， 新雨。 怀念又一年的夏天，一场大雨把你留在我身边，我看着你那被你湿的脸，还有一片树叶贴在头发上面，那时我们被困在路边，世界不过是一个小小屋檐，你说如果雨一直下到明天，我们就失守到永远。 Rain falling in my heart， 你的声音仍然声音我心田，世界改变你也改变，我在海角天边。 Rain falling in my heart， 你的诺言虽然没有实现，爱是雨点落在昨天，永不放弃的缠绵。我怀念有一年的夏天，一场大雨把你留在我身边，我看着你那被你湿的脸，还有一片树叶贴在头发上面，那时我们被困在路边，世界不过是一个小小屋檐，你说如果雨一直下到明天，就是手到永远。 Rain falling in my heart， 你的声音仍然声音我心田，世界改变你也改变，我在海角天边。 情的缠绵。 听啊，好听啊！我唔系好熟呢首歌，不过头先听你唱。 Rain falling in my heart， 做得好好啊！你啲雨 falling， 雨系降落嚟噶嘛 ？Falling， 不过 falling in my heart， 好似 falling in love 咁样嘅感觉，都系 falling。因为你呢个叫做 rain 啊， 系啊， 咁诶，你亦都我即刻谂起啦，有隻彈吉他的 Rain 是我們童年往事，因為童年呢我們很喜歡一個唱西班牙話的本身的失明男歌手最出名的，因為失明歌手很出名的只有幾個，現在現今的 Andrew Bocelli 唱古典，以前的 Stevie Wonder、Stevie Wonder 就唱 Blues 什麼 Pop 什麼都可以，但文歌呢有一個人不只是文歌手，但他彈的西班牙吉他和他自己唱的歌真的很有風格，就是 Jose Feliciano， 一定不聽過他的名字。他有了自己的歌呢，就說叫做 Rain， 就叫做雨，但他落的雨呢就是不是毛毛細雨，哇，有些澎湃的感覺，因為歌裡面也有說 It's raining, it's pouring, pouring， 即是直接倒水那樣倒下來，所以呢他那些西班牙的熱情的西班牙奔放的吉他呢就啱晒。咁我點解會攞個吉他出嚟呢，因為呢個吉他呢你喺度我頭先喺個車度一路攞過嚟，特登喺屋企拎返嚟。因為呢已經擺咗屋企度好多年，我好多吉他擺喺度唔喐嘅。咁但係呢春雨綿綿你知啦，潮濕㗎嘛，一定要攞返出嚟呢抹呀同埋保養，吉他一定要保養，同埋呢即係我好鍾意呢個吉他嘅。咁平時我喺呢度咧，就可能會求其攞個小朋友嗰啲吉他嚟彈啦。咁但係我突然間咧發覺呢個吉他應該咧係即係唔好冷，即係冷待佢啊！要攞翻出嚟咧見下面。其中一個呢個 Martin 吉他我好中意嘅。好，就用呢個吉他咧，我想彈下吉他今日，就唱呢只叫做 Rain， Jose Feliciano 嘅雨 Rain。 Listen to the pouring rain, listen to it pour. And with every drop of rain, you know I love you more. Let it rain all night long, let my love for you grow strong. As long as we're together, who cares about the weather? Listen to the falling rain, listen to it fall.And with every drop of rain, I can't hear your call. Call my name right out loud, I can hear above the clouds. And I'm here among the puddles, you and I together hurdle. Listen to the falling rain, listen to the rain. It's raining, it's pouring, the old man is snoring. I went to bed and he's bummed his head.Listen to the falling rain, listen to it fall. And with every drop of rain, I can hear you call. Call my name right out loud, I can hear above the clouds. And I'm here among the puddles, and you and I together hurdle. Listen to the falling rain, listen to the rain. It's raining.Snoring, I went to bed and it's just bummed his head. He couldn't get up in the morning. Listen to the falling rain, listen to it fall. And if every drop of rain, I can hear you call my name right out loud. I can hear above the clouds, and I'm here among the puddles. You and I together heard, oh, listen to the falling rain, listen to the rain. Listen to the falling rain, listen to the rain. rain 果然是好大雨 啊。好大好勁啊，係嘛，即係落到砰砰聲嗰啲，咁啊即係好喜歡以前的 Jose Feliciano 的歌，是他原唱的一首歌叫做 Rain， 都是落雨啊 with the guitar。 昨天的邂逅。 但爱恋流逝像风，生生的背影又泛起昨天的偶遇，相识纷飞如早，但爱恋流逝像风。 中的恋人们啊， 咪几好？ 系 啊，有一都系有一把遮，两个人用啦，啲环保嘅。其实恋人都，其实嗰个男仔，其实个女仔个袋里有里边有把遮嘅， 特登唔拎出嚟。 梗系啦，哎呀，唔记得带遮添。梗系啦，咁其实啱嘅，冇理由咧，两个人一齐行。就算不是拍緊拖咧，兩個一人拎住一把好大嘅遮咧，都好難搞嘅。因為咧，你一齊行咁又要阻住對方，即係啲行人噶嘛。咁啊，即係其實好即係擔把遮幾麻煩嘅落雨。最好一個人用咯，誒一個人即係兩個人用一把遮啦，啊最好。頭先我彈咗只 Rain 啦，咁啊拎咗個吉他出嚟，冇理由即係遠道而來帶個吉他叫佢出嚟。亮相啊！成幾年冇亮過相，唱一隻歌就算嘅。咁啊，不如咧就啊，等大家即係可以一齊嚟享受一啲以前嗰啲民歌啦。有啲民歌就多到不得了。有啲歌咧好得意嘅。以前有阿堅一定知啦，有一對一對兄弟組合咧，叫做 Everly Brothers， 好出名。咁但系佢哋以前咧，就出道嘅时候咧，唱嗰啲好 hit 嗰啲歌咧，唔系话唱民歌嘅，系流行曲嚟嘅。但系佢哋啲曲式咧，同埋佢两兄弟个和音咧，即系一主一和咁啊，好民歌嘅。所以咧，呢啲歌永远变晒民歌噶啦。好似呢一只雨中又系喊啦，唔知点解个个都喺雨中度喊嘅，因为可以捞乱啲泪水同埋雨水啦。遮掩下啦， 神不知鬼不 觉。系啦，男仔又好好老土噶嘛，惊住系咪啊？歌名叫做《Crying in the Rain》，咁啊好熟嘅一首我哋一齐成长嘅英文民歌。阿 Vince， 你要做 Everly Brothers 嘅另外一个， 好啊， 扮住兄弟先好嘛，一齐和。 I'll never let you see.The way my broken heart is hurting me I got my pride and I know how to hide All my sorrow and pain I'll do my crying in the rain If I wait for cloudy skies You won't know the rain from the tears in my eyesYou never know that I still love you so Though the heartaches remain I'll do my crying in the rain With raindrops falling from heaven Could never wash away my misery But since we're not together I'll look for stormy weatherThese tears I hope you never see Someday when my crying's done I'm gonna wear a smile and walk in the sun I may be a fool but still then darling you Never see me complain I'll do my crying in the rainSince we're not together, I'll look for stormy weather to hide these tears I hope you never see. Someday when my crying's done, I'm gonna wear a smile and walk in the sun. I may be a fool, but still then darling you never see me complain. I'll do my crying in the rain.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一节新闻。疫苗通行证第二阶段已经实施，当局寻日巡查超过480个餐饮处所同120几间其他处所，食环署向涉嫌违反规定的21间餐饮处所负责人展开检控程序，当中六宗和佩戴口罩有关，六宗涉及台之间的距离或者分隔情况，五宗涉及需要确保顾客扫描安心出行场所二维码。食环署亦都向五名涉嫌违反扫描安心出行场所二维码规定的顾客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警方向一间餐饮处所内进行麻雀活动的18名人士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今日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现届政府就加强劳工保障和修改法例的工作可以算是历届以来最广、最繁忙和成果丰硕的一届。他预期下个月公布的平均失业率极大可能会下降。工联会要求新一届政府坚定取消强积金对冲的决心，以及带头取消外判制度。社区组织协会调查发现，长者劳动人口不断增长，但是政府在长者劳工保障未见明显改善。调查去年11月至到今年2月进行，访问100名60岁或者以上在职基层长者，当中独居长者和双老分别占 28% 和 47%， 即是超过70%没有加人供养。受访长者的工资中位数为11,000元，超过70%住在劏房，租金占入息比例平均 41%，反映租金压力大但是收入低。另外受访长者每个星期平均工作49小时，超过80%表示有劳损和痛症，主要是腰部、肩颈膊和膝部，平均持续6年，不足30%人曾经就医。协会建议放宽长者生活津贴入息上限，持续放宽在职家庭津贴的工时下限和检讨资助金额。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2,977点，跌9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31点，跌15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29.86，瑞士法郎0.974，加元1.286，人民币6.609。英镑对美元1.258，欧元对美元1.054，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64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6.4美元，卖出1897.27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今日为广东沿岸带来较凉的天气。同时高空扰动持续为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今日多云有骤雨，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的雨量。晚上各区气温下降至18度或者以下，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明天为广东沿岸带来清凉的天气。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早上清凉，最低气温大约系16度，日间骤雨减少，最高气温大约系2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天色大致良好，本周后期日间炎热。现时的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 9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想大家都想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你的另一半，但哪有这么容易啊，就试试用交友 APP 认识人咯。 喂，有没有挂住我先？ 还以为大家好夹，怎估到原来就这样就跌了入裸聊陷阱里面，还被人勒索了几十万。 不想被人呃，就记得留意 防骗攻略， 星期一晚9:25，港台电视31。 选民更新住址要交住址证明，由5月1号起，新登记做选民都要提交住址证明，填妥指定表格，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提交。上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就睇到资料更新咗未，收到选举事务处嘅信要求確认住址，记得回复。选民登记同更新登记资料截止日期都系6月2号，查询2891-1001。 蓝色街灯渐露，相对望，无声跟拥抱着，为了找往日，曾温馨的往日消失了。任雨洒我面，难分水影旅行，心更乱。愁思绕千百段，骤变的态度，无心伤他说话，收不了。冷雨夜我在你身边，盼望你回知，可知道我的心比当初已改变，似牵强地相处。冷雨夜我不想归家，盼望你背影，只苦笑望雨点，谁知要说清楚，可惜我没胆识。在雨中漫步，常水中的味道，仿似是情此刻的尽时，未了解结合，留低是一片段不经意。冷雨夜我在你身边，盼望你会知，可知道我的心比当初已改变，只牵强地相处。冷雨夜我不想归家，盼望你背影，只苦笑望雨点，谁知要说清楚，可惜我没胆识。 今日是一个星期日的下雨天，所以我们由九点钟开始一路落雨落到现在，坚持了很多个钟头添。我同阿天使，当然其实都不是一个苦差来的，因为讲落雨呢，牵动的歌曲实在很多，中英文有国语有粤语有英文有新有旧，多数旧的那些好像好听一点。 首先呢就是冷雨夜 Beyond 的歌曲，我们用民歌的形式去演绎的。而今天呢是大家都知道是五月第一日，即是五月一号。五月一号呢劳动节，所以我们要劳动。但是呢就很开心地劳动，一点都不觉得辛苦。传统地是劳动节，但是在我的心目中呢，五月一号是什么呢？最深印象是什么呢？就是歌来。因为我自小就喜欢听 Bee Gees。他们其中一首最出名的歌，亦都真的每年五月一号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已经播了一个特别的版本，现在现场唱一个版本 First of May。 When I was small and Christmas trees were tallWe used to love while others used to play. Don't ask me why the time has passed us by. Someone else moved in from far away. Now we are tall and Christmas trees are small. And you don't askThe time of day, but you and I, our love will never die. Guess we'll cry come first of May. The apple tree that grew for you and me, I watched the apples falling one by one.And I recall the moment of them all, the day I kissed your cheek and you were gone. Now we are tall and Christmas trees are small, and you don't ask the time of day.Christmas trees were tall.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n't ask me why the time has passed us by. Someone else moved in from far away. 每年的五月一号，真的眨下眼，好像去年我们都有五月一号，就算没有唱都有介绍有播。不过这年是疫情的一年，希望出年五月一号和你再见，再唱这首歌的时候已经是疫情过去了。很开心地在郊外地，可能我们十几人一起唱了First of May。 咁我又系想送翻一啲盼望俾大家啦。咁呢一首歌咧就有提到巴黎呢个地方啊。 嗯，要可以搭飞机去啦，即系唔使隔离啦。 系啦，希望大家可以即系慢慢啦，咁可以就会 開始可以飛嚟飛去啦，又重複翻好似以前咁樣啦。大家放假就去一個短旅行咁樣啦。 OK， 咁啊，爬上去巴黎塔嘅塔尖得唔得？ 嗯，但系咧小心啊，因為有啲微微雨。 哦，係咩？哦，巴黎落微雨，即係將浪漫嘅元素擺曬落去啦。 係啊，呢首係億年嘅一首歌，《微雨撲巴黎》。 微微雨在撲滿街，給輕薄。 巴黎 系啊，扑机票去巴黎啊， 哦，系个扑字啊，有个佢歌名有个扑字， 系啊， 其实唔使扑嘅，因为系而家唔系唔去唔到，而系你第一诶，你够唔够胆去？ 系啊， 你去啦都冇所谓，但系翻嚟， 系 翻嚟又要扑酒店啊嘛， 系啊， 啊咁啊，仲要 撲好多認證啦。 嗯。 咁但係好快㗎啦，應該我估啦，有個盼望係好嘅。 係啊。 啊，以前我哋去巴黎嘅時候咧，冇諗過有今日咁樣，全世界都係咁，即係咁多嘢要顧忌。好玩嘅巴黎係啊，非常之有浪漫氣息嘅地方都公認噶啦。咁啊，不過我覺得咧，唔一定要去咁遠嘅。譬如你揸架車啊，堅哥借你嗰架得意車嚟，有開篷板噶，你嗰架都嗬。 嗰啲又唔係開篷板。 我知道，但係有開篷板嘅，我見過嘅。即係好中意嗰啲得得意意嗰啲即細車咧，有開篷，好可愛嘅。咁我而家想借你個車咧，就唔好開篷啦，落雨啊嘛。咁就有個水盤冇壞啊嘛。 冇壞啊！ 咁可以咧，即係我再啊 Vince， 唔好翻屋企住。 好難喎、 啊，去海灘。 我驚 我坐唔到入去喎、 啊。哦，咁都 OK 嘅，佢嗰个车真系好细架， 好细架，最细嗰只。 不过咁样，我阿坚哥，你有冇润滑剂啊？ 润滑剂 系啊，塞佢落去唔得。 好似戴手镯咁。 唔系，系啦，要有少少 lubricant， 啲车冇好中意 lubricant。你咁可以，佢得噶，佢讲笑啫。咁然后去边度咧，就可以去浅水湾啊，或者去海滩啊。点解呢只歌咧就写得好得意？就系揸住个跑车。喺落雨嘅时候啊，专系落雨嘅时候咧，跟住个水拨咧又慢咯，拨唔切啊！我去海滩嗰度兜风，清风送爽嘅一只脚，叫做冷雨。细雨纷纷，仿似是雾弥漫。跳上跑车，沿直奔海滩。似拍子机，水拨冷又慢，来又往，动作好黑板。上篷尽开，风吹脸上觉得少许冷，顿然尽觉身的感觉活跃于心间脑间。风吹过，短发乱飘遮两眼。溅起水花似滑浪湖海间，轻轻快快车载着我往前行。挡风玻璃免我风吹双眼，似见音波飘荡空气间，似觉歌声荡源于心间。变了车速，仿似突破了时限。配角潇洒，像置身清风间。悠扬乐曲，车厢中播着看天色将晚。自由幸福，将青春快乐寄于歌曲间。歌声遍布天地里，没愁眼。彼此分享快乐，又何必争？轻轻快快，车载着我往前行。开开心心，看雾与风中散。箱中播着看天色将晚，自由幸福将青春快乐寄于歌曲间，歌声遍布天地里没愁眼，彼此分享快乐又何必争？轻轻快快车到达了海滩。 开开心心，冷雨风中散，轻轻快快车到达了海滩，开开心心，冷雨风中散。 多谢晒，坐住你嗰个得意车兜风，落住雨，几开心啊！嗰个水泼，啧啧啧啧啧。呢只歌咧叫做《冷雨》啊，当年即系六撇半嘅时候嘅一首日本歌改编嘅歌曲，叫做《冷雨》。 咁我哋希望雨季不再来啦，快啲 落完雨咯，系啊，终于落咗成三个钟头雨， 系 雨季不再来， 系我哋都要停啦， 系啦，停一停雨啊，听日会好天噶啦，啊 ，OK。 洒进来，一丝丝渗进怀内，缓缓地轻轻亲我，这种感觉为何又像你扑进我的臂囊，雨停留在我身，轻抚我的心。谁提你的吻，吻在唇上似真，飘忽到已近，无意曾共抱紧。枉有千言万语讲，枉有千行情泪淌，这从前地方只得失望，枉有千言万语讲，枉有千行情泪淌，你为何令我绝望？只有忍耐，雨季不再来，一天天过去无奈，连绵夜雨又再来，湿透的我是傻还是你占据我躯壳内，雨停留在我心，仿佛谁提你的吻，吻在唇上似真，飘忽到已近，无意曾共抱紧。枉有千言万语讲，枉有千行情泪淌，从前地方只得失望，枉有千言万语讲，枉有千行情泪淌，你为何令我绝望？枉有千言万语讲，枉有千行情，这从前地方只得失望，枉有千言万语讲，枉有千行情泪淌，你为何令我绝望？ 季不再来，风风雨雨会好快过去，我哋会雨过天晴，回复自然。睇个钟已经接近12点啦，今日多谢所有嘅朋友收听二千靓歌再重聚。下个礼拜星期日同样时间9点，我边时阿坚同埋你一齐约好冇？四个人，好快啫。